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31号星期四，今天现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2和7。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元旦假日期间北京将会有中度甚至重度雾霾天气。 国家对京津冀地区 PM2.5 划红线，2020年 PM2.5 浓度要比2013年下降40%。 中央出台文件要求今后城管协管队员将不得从事具体的执法工作。 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交管部门预计今天的晚高峰会提前到下午4点。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东方之星客轮失事调查报告公布，为您详解其中若干焦点问题。 国家发改委发布双11评估报告，只有30%的商品是实际降价。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延庆和市区冰雪游都有新进展，北京最大的冰场近日开放。 盘点今天晚上北京跨年的电影、电视、展览和演出等休闲资讯。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是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李小新是北大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凭借着不懈的创新和探索精神，他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早产儿视网膜手术，起草我国第一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从医38年间，他已经累计成功完成20000多例手术。在为患者送去光明的同时，他主动为患者考虑，让患者少花钱少跑腿，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好医生的承诺。稍后一起来听医者仁心。 今天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天，交管部门预计今天的晚高峰会提早到下午几点钟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2位，每位会获得话剧《爆笑夜现场》价值280元的演出票2张。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到0-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30到150，今天的空气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进入新鲜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明天起就是元旦假期了，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消息显示，元旦假日期间北京将会有中度甚至重度的雾霾天气。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年1月3号，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东中西部、河南中北部等地有中度霾，局部地区有重度霾并伴有重度污染，局部地区还会有严重污染。 中央气象台分析说，之所以会出现严重雾霾，是因为元旦期间我国没有强冷空气活动，也没有比较强的降水过程所导致的。 到了1月3号呢，会有一股弱冷空气到来，雾霾有所减弱，但是由于冷空气势力较弱，雾霾无法全部驱散，4号5号雾霾天气会再度发展。 下面这条资讯呢，还是跟雾霾有关。昨天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对外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国家层面第一次给出了京津冀地区 PM2.5 年均浓度红线。 根据这份规划，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 PM2.5 年均浓度要控制在每立方米73微克左右，2020年控制在每立方米64微克左右。这一数据意味着2020年的 PM2.5 年均浓度要比2013年下降40%左右。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2020年的目标实现起来难度是最大的，因此规划提出2015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的煤炭消费总量继续实现负增长，北京市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更是要下降到10%以下。 来自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环保局的消息说，截至目前，北京全市煤炭消费总量已削减到1200万吨左右，核心区已经实现了无煤化，城六区已基本实现集中供热清洁化。 早晨的8:06，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我们继续浏览资讯，来关注一下，今后城管、协管队员将不得从事具体的执法工作。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意见，第一次对城管执法工作进行综合部署。 意见规定，各地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置城管执法的协管人员，但协管人员数量不得超过在编人员，协管人员只能配合执法人员从事宣传教育、巡查、信息收集、违法行为劝阻等辅助性事务，不得从事具体行政执法工作。 意见当中还要求要依法建立城管执法的权利和责任清单，向社会公开职能职责、执法依据以及处罚标准等，拒绝粗暴执法和选择性执法。 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了，由于居民购物、聚餐、聚会活动增多，出行呢相对频繁，交管部门预计今天的晚高峰将会提前。 为此，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出行提示，预计今晚市区大型商圈和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容易因车流集中导致区域车行缓慢。 而在元旦假期期间啊，通往城郊的度假村、滑雪场、风景区的高速公路、国市道车流会有明显的增长。由于这些场所大多分布在远郊地区，所以京港澳高速、京藏高速、京城高速、机场高速、利汤路等主要高速和联络线的交通压力呢将会增加。预计元旦当天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高速路和国市道的出城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 那么交管部门也是预计啊，今天的晚高峰呢会提前到下午的4点钟，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此外呢，假日期间城区道路整体状况会好于工作日和普通周末，但城区大型商场、影院以及餐饮集中区域周边道路容易出现区域拥堵的情况，也提醒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 离2016年春运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春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自北京铁路局的消息说呢，今年节前的出京高峰将会出现在2月4号。 据了解呢，2016年的春运将从明年的1月24号开始到3月3号结束，一共计40天。由于大中小学寒假放假日期集中在明年的1月23、24号，开学日期集中在2月13到22号，所以节前学生、务工、探亲、旅游客流会相互叠加，火车站客流将一直处于高峰期。 好，继续浏览新鲜资讯。教育方面来关注一下，从明天开始呢，2016艺考面对面将会在北京城市广播开播，具体为考生介绍艺考政策有哪些调整，考生如何备考专业课和文化课考试等内容。 据了解，这档节目是由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独家推出的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将邀请在京招生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招办负责人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2016艺考招考的录取政策，并实时的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报考。 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5:30到晚上7:00，相关的院校排期将会在节目官方微博、微信和媒体上公开，请考生和家长注意查看。 再来关注一下住房方面，针对近期出现的办理不动产产权证书人满为患的现象，昨天市国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实行像火车票那样的实名制，一人一票。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11月9号起啊，北京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以前的房本变成了不动产权证书，部分居民在办理登记业务时也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区的登记大厅人满为患，还采取了限号措施，每天限量办理，少数不动产登记大厅甚至出现了黄牛高价倒号等现象。 据介绍，目前包括顺义、朝阳等区都已经实行了实名制网上预约，下一步将在全市推广实名制一人一号，推行网上预约统一实名制拿号，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良行为。 再来关注一下医疗卫生方面，从下周一起，北京妇产医院东院区将开设小夜特需门诊，以应对国家两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和猴年生育高峰的来临。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说，这次开设的小夜特需门诊将开放围产医学科、生殖医学科等主要科室，将会有22位专家将加班加点为患者提供服务。 据了解，开诊时间啊是非节日期间的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00到晚上8:00，这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上班族的诊疗需要。开诊地点再次提醒您，在北京妇产医院东院区门诊楼3层的特需门诊。 新鲜资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给您介绍一条防诈骗的提醒。近期啊，公安机关接到多位市民的咨询，说手机上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说啊，您已经成功订购中国移动无线 TV 业务，标准资费每月118元，如果您想退订的话，请编辑短信 HK 加了一串数字发送到10086。 对此北京警方啊昨天发出提示，这条短信是诈骗短信，大家千万不要按照短信要求进行操作，如果已经操作的话，请立即前往移动营业厅办理补卡业务。 根据民警的介绍说啊，这是一种点对点式的诈骗短信，短信当中提到的 HK 是换卡这个业务的首字母，然后嫌疑人将一张空白手机 SIM 卡背面的卡号写在了 HK 的后面，只要您按照要求将信息发送给10086，那么您手机卡就会自动更换到骗子的手中了。 哎，这有了您的手机号啊，嫌疑人就会以您的名义发什么借钱的诈骗短信，还会登录您的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等进行密码找回工作，然后盗刷绑定银行卡内的资金，甚至还会以您的名义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后果呢十分严重，所以对这种 HK 打头的短信咱们一定要格外警惕。 没错，与此同时呢，元旦假期将至，冒充公检法、冒充熟人、网银升级等类型的案件较为高发，大家在欢度节日的同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到不联系、不相信、不汇款，避免上当受骗。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呢，是今天的重点关注，东方之星客轮失事调查报告公布，为您详解其中若干焦点问题。 还将重点关注到国家发改委发布双十一评估报告，只有30%的商品是实际降价了。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导报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原汇贸专家陈汉华。汉华你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请您就昨天市场的消息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外汇市场方面呢，我们看到昨天美元指数呢是小幅回升到了98的上方，总体上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在非美货币方面呢，那么欧元呢与美元对应呢，那向下跌了一些，那么跌到了 1.093 附近，那么距离上方的这个 1.1 的千年整数关口呢又是离远了一步。那么近期呢，欧元虽然有一个反弹的架势，但是上方的这个阻力呢看的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其他非美货币呢，在昨天是涨跌互现的，波动幅度呢普遍都是比较有限的。那近期呢，由于适逢这个欧美国家的圣诞元旦假期期间呢，那么整个市场的交易热情呢是比较低的。那另外呢，在最近呢这一两天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炉，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外汇市场呢整体上还是比较清淡，没有什么太多的波动的。那么估计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延续到2016年的年初，可能到时候这个欧美假期结束之后呢，那么交易员纷纷归港，那么到时候呢市场的这种走势呢会显得更加剧烈一些。那另外呢，这个黄金价格在昨天是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跌到了1060美元一线，也是延续了近两个月的这个低位盘整走势。而原油价格呢，在昨天再度下跌3%。那么昨天呢，这个沙特官方又放话称呢，沙特不会限制石油产量，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预测呢，2016年的油价呢将介于35至50美元之间。那么油价低迷的状况呢，那么可能还会受这个官方的影响呢，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么昨天整个市场的情况呢，大致就是这些，主持人。 那么知道明天就是2016年了哈，就进入2016年，相信美元呢仍然是外汇市场的一个焦点。那么在您看来，明年这个美元指数它是否依然会保持一个强势呢？ 首先呢，我个人对于美元在明年的强势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当前这个美联储呢在不久前呢已经是按照市场预期的那样呢完成了加息的活动。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美国呢最主要的一个利好消息呢就是这个加息呢，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当前呢美元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中。但是呢它由于没有后续的一个利好事件，所以呢现在美元呢基本上是一个震荡，而没有说呢一个持续上涨的格局。那么美元的价格呢，美元指数的价格呢一直是在100整数关口下方动。那么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呢，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内经济形势呢总体来说还是利好的，尤其是来自于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呢一直是非常支持美联储呢采取一个偏紧的这个货币政策。那么现在呢不管是来自于美联储内部呢，还是关于这个其他机构，我们都认为在2016年呢美国方面可能还会加息3到4次。所以说呢，只要美联储呢在之后呢开始认可这种说法呢，开始有新的这个加息预期出现的话呢，美元指数呢在2016年呢应当来说还会继续强势。那个人认为呢，在2016年呢美元指数将会突破现在压制的这个100的整数关口，并且呢在2016年呢大部分时间呢是在100整数关口的上方。但是美元指数呢由于这个其他货币呢可能在2016年呢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呢我个人倒不觉得呢这个美元指数在上升到100的上方之后呢会走得太远，可能会在100到105之间啊做一个宽幅震荡的走势。主持人。 最后呢请汉华带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那么英镑的人民币是报在961.42，那港币呢是83.73，美元是648.95，日元是5.3842，加元是468.93，澳元是472.83，最后呢欧元是708.9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汉华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行国际汇款优惠大派送，汇款手续费6折，在北京中行购汇并于一周内至网点柜台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办国际汇款选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行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早晨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来说说历经6个月的调查，昨天东方之星翻陈事件的调查报告终于公布了。 今年6月1号晚上9:32，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东方之星号客轮由南京开往重庆，当航行到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时翻沉，造成442人死亡。 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 专家组调查分析认定，事发水域出现了夏季暴流这种强对流天气。所谓夏季暴流是一种雷暴云中局部性的强下沉气流，到达地面后会产生一股直线型大风，越接近地面风速越大，最大地面风力可达15级。 关于这起事故，公众关注的焦点还有这艘出事的船舶三次改造之后，它的稳定性是否还符合规范要求呢？ 据新华社报道，事发客轮东方之星号客轮呢，曾经在1994年初始建造，1997年改建，2008年改造。专家组呢，经过调查认定，历经改建改造和技术变更啊，虽然它的风压稳性恒准数逐次下降，但是符合规范要求。 尽管事发客轮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但东方之星号客轮的抗风压还有抗倾覆能力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所以最终导致了客轮失事。 从事故发生到调查结果出炉，总共历时6个月。有疑问称，为何这次调查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据了解啊，目前国内对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调查的时限没有规定。 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调查组针对风、船、人等环节都逐一进行了调查取证，先后召开各类会议200多次，对调查情况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这份调查报告。 继续我们的重点关注，来说一项数据。如果告诉您说双十一网购狂欢当天啊，只有30%的商品是实际降价的，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近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2015年度双十一第三方综合信用评价工作媒体通气会，披露了以上这一数据。 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报告显示啊，在今年双十一750万件促销商品当中，有52.99%的商品出现了事先提价当天降价的情况，少部分商品甚至提价高达2倍以上。 与2个月内的历史低价相比，双十一那一天的促销价格当中有 53.6% 的商品实际上啊是涨价的，实际上下调的价格只有 34.6%。 在畅销商品当中呢，先涨后降的情况甚至占到了惊人的 75.52%。 据新京报报道，早在2012年多家电商发起的815电商价格战啊，就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的注意。2012年9月5号，发改委表示，经初步查明，多家电商涉嫌价格欺诈，要求电商自查整改。 除了价格欺诈，电商销售假货的问题依然突出，而且呢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份报告显示，在媒体和网民曝光的失信案例当中，涉嫌销售假货的占比高达 44.82%， 同比上升了 18.2%。 与此同时，大家都非常关心针对价格欺诈，发改委是否会对电商开出罚单呢？据媒体8月份的报道，因为涉嫌价格欺诈，北京市发改委曾经给予某电商平台警告和50万元的行政处罚。 记者查询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发现啊，在以往针对电商价格欺诈的处罚当中呢，罚金一般都是在50万元以内。 互联网领域的律师赵占领分析称，此前国家发改委呢曾经对原价这一概念做出过清晰的界定，让虚构原价的判定有规可循。而据另一名专家分析称，目前在电商领域的选择性执法比较严重，这从客观上也说明电子商务法亟待出台。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的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是车多，行驶缓慢。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延庆和市区冰雪游都有新进展，北京最大的冰场近日开放， 还将为您盘点今晚北京跨年的电影电视展览演出等休闲资讯。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2015年最后一天，交管部门预计晚高峰会提早到下午几点钟，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2位，每位将会获得话剧爆笑夜现场价值280元的演出票2张。 话剧爆笑夜现场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将于明年1月13号到24号在青兰剧场上演。喜剧不走寻常路，意外欢乐挡不住。您可以查询喜剧研习社票务平台的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大麦网来了解更多订票信息。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风范想你所想，凯迪拉克终极豪华轿车 XTS， 丰富配饰，打造豪华舒适的品味之选，现以29.9万专享价，让你坐拥豪华。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2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冰雪热。延庆两大滑雪场开业第一个月迎来了一个开门红，石景龙、八达岭两大滑雪场共接待游客将近50000人次，这也创下了延庆滑雪场第一个月接待游客数量的新高。 哎，石景龙滑雪场今年新开辟中级道和初级道各一条，八达岭滑雪场今年新增加一个2400平米的滑冰场免费向游客开放，现在一些团购网站都有各滑雪场的套票，大部分价格在100多块钱。 另据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报道，近日延庆刚刚建成的夏都滑冰场也已经对外营业了。夏都滑冰场位于延庆体育场东侧，面积将近20000平米，接近3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也是目前北京最大的一个户外冰场了。 据微博网友分享说，延庆夏都冰场啊，目前不收门票，但是要收20块钱的租用费，实际情况怎么样，还要大家去现场看一看。 说到滑冰场，北京市区的什刹海冰场呢仍在准备开放当中。据北京日报昨天的报道，近日工作人员在后海冰面上安装围栏，为即将开张的冰场做好准备。 另据法制晚报报道，今年冬天位于市区西北方向的颐和园将把冰面扩展到70万平米，将成为市区最大的可供游玩的冰面。如果天气低温持续，最早在元旦呢就可以开放，天气如果回暖，那就会在 在一月上旬择机开放。 文娱资讯之后呢，我们还将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做最新的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承德高速公路，昨天建成通车，全长367公里，沿线自然景观丰富，旅游景区密布。 张城高速途经张家口承德几个知名景区，包括闪电湖、京北第一草原等风景名胜，同时还连接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张家口市崇礼县。 张城高速途经坝上地区，这条高速路成为河北省内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张城高速承德段海拔最高呢达到了1670米，这条高速公路路况复杂，在张城高速会遇到罕见的风吹雪现象。 这个风吹雪啊，就是指在这段长约2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只要遇到刮大风，附近山坡上的积雪就可能会被吹到路面上，风越大，路面积雪就越厚，所以提醒途经那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来说一下和跨年有关的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畅销的文化日历。最近啊，2016年日历已经摆上了一些书店的专柜，除了近年来一直热销的故宫日历，今年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其他主题的日历。 比如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汉字之美日历，从汉字的起源、书法的形式等方面提炼了12个主题，每月一个，读者翻完这本日历啊，就可以了解汉字的演变史了。 在三联韬奋书店12月14号到12月20号的畅销书排行榜当中啊，故宫日历、汉字之美日历都榜上有名，分别位于第5和第11位。 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红楼梦》日历今年还被评为2015年度中华书局读者最喜爱的10家好书之一。日历能入围好书，也让出版社颇感意外。 目前在市面上销售的呀，还有单向空间出品的单向历、某公司出版的企鹅手账等比较时尚的日历。 可以说新年新气象，一本饱含文化趣味的日历也寄托了大家对于新年的期待。 近日北京两大展馆都推出了最新展览，为大家元旦休闲提供了新的选择。 国家博物馆从昨天开始展出来自河南的105件珍贵文物。据新闻广播记者昨天直报道，其中包括青铜器、玉器、瓷器、石雕造像等。南水北调工程当中最新出土的一批文物呢，也将首次亮相。 在这些展品当中，有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备受关注，这就是连鹤青铜方壶。这件文物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方壶形体巨大，花纹和装饰新颖，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连鹤方壶出土的时候啊，其实是有2件，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另外一件。时隔多年，河南博物院珍藏的这件连鹤方壶终于有机会来北京展出了。 除了连鹤方壶外，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中的杜岭方鼎、贾湖骨笛、玉柄铁剑等文物这次呢也会进京展出，展览会持续到明年3月31号。 另外，中国美术馆近日也推出了一个新展览，就是2015中国国家画院年展，共展出700多件由国家画院近300位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创作的新作， 其中不乏沈鹏、袁运甫、刘大为、冯源等名家的作品，涵盖国画、书法、篆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类型，展览会持续到下个月5号。 那么经过新闻广播记者核实啊，国家博物馆元旦期间应当是正常开放的。另外，中国美术馆的官方网站上，我们没有看到元旦闭馆的通知。 今天想去看电影的朋友啊，估计可以在笑声当中告别2015，因为今天呢有2部新片上映，而且都是喜剧。 一部呢是由王宝强、小沈阳等人出演的《唐人街探案》。而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10年前和王宝强一起主演电视剧《士兵突击》的陈思诚。 《士兵突击》热播还是2006年的事情。两人借此剧成名之后啊，陈思诚逐渐转型做导演，继《北京爱情故事》之后，他又自编自导了这部喜剧动作片。 在影片当中，两位男主角在泰国曼谷街头躲避警察追捕、匪帮追杀、黑帮围剿的同时，完成了一系列 难度较大的任务。 啊，口碑怎么样呢？有事先看过点映的网友大多评价说笑点比较密集，不过也有网友指出啊，有一些段落和泰囧 A 计划还有虎口脱险有一点类似。 嗯，那么今天将要上映的另外一部喜剧片就是由沈腾、马丽主演的《一念天堂》。这部电影的导演张成是《疯狂石头》的编剧。 这个团队配置啊，让不少观众对他的喜剧效果抱有期待。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酷爱喜剧表演的小人物被发现身患绝症，进而开启戏伴人生的故事。 有事先看过的网友评价说啊，整部电影有笑点也有泪点，电影用喜剧手法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在影片最后坚持真善美的人也得到了救赎。 目前从今天几家影院的排片上来看啊，唐人街探案和一念天堂的排片量几乎都稳居前两名，近日上映的老炮儿、学龙诀和恶棍天使排片的档期也比较多。 嗯，那关注完了电影院方面，我们再来说说今晚的跨年活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北京2016年新年倒计时活动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也就是太庙举行。 新年倒计时活动啊，是北京市旅游委主办的旅游品牌活动，从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四年分别在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和奥林匹克公园举行。 今年的地点是在太庙。太庙作为明清两代皇家祭祖祈福的场所，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家祭祖祈福建筑群。 对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国家大剧院将会举办迎钟声音乐会，这场演出从晚上11点钟开始，带大家一起跨年的是指挥家张毅和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 这台音乐会将要演奏的乐曲是节日气氛浓郁的《轻骑兵序曲》《音乐之声》等，还有李海英、于京军两位中国作曲家烹调的中国风味。目前还有最低200块钱的票。 今天晚上首都体育馆呢将会举办毛阿敏北京跨年演唱会，经典曲目《思念》《历史的天空》显然是必唱的。另据报道啊，《五环之歌》《最炫民族风》还有《小苹果》这样的神曲，毛阿敏也要挑战。目前演出还有最低380块钱门票。 今天啊，天气挺冷的。今晚如果您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在家待着，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在家看晚会。 嗯， 多家卫视呢也都将举办跨年演唱会。有媒体统计说，北京、湖南、江苏等卫视的跨年晚会邀请嘉宾总数近100人，难怪有网友调侃说啊，简直是覆盖了半个娱乐圈了。 哎，在北京卫视的跨年夜演出当中啊，陈道明将会上演他在电视荧屏上的钢琴首秀，演奏一首《余光曲》。电影《唐人街探案》的主创也会亮相跨年盛典。 嗯，另外湖南卫视请来了很多年轻演员，包括黄晓明、吴亦凡、李易峰、TFBOYS 等。据说黄晓明要演唱电影《夏洛特烦恼》里面那首方言版的歌曲《腿儿》。 哎，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跑男，除了跑男节目演员啊，还有范冰冰、那英和羽泉等人助阵。 而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啊，一个关键词就是怀旧，朴树、范玮琪将合唱《那些花》。零点时刻，万人合唱小虎队版的《新年快乐》，被一些网友调侃说，这成了全民 KTV 了。 嘿，无论哪种方式，祝愿大家有一个辞旧迎新的好心情。 嗯，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3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早晨的8:38，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新，请郭工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状况。郭工你好。 哎，你好李瑞。 嗯，那么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了哈。 嗯， 今天北京的总体天气趋势如何，请郭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嗯，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 嗯， 也是咱们29的第一天。 哦， 也就是1929不出手嘛，3949冰上走啊。 嗯， 今天是29的第一天。 哎， 今天这个天气呢，是白天呢是和元旦三天的天气啊完全不同。今天白天呢是这个大部分时间天空是比较透亮，光照不错，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是在4度左右，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而且呢中午前后可以到户外晒晒太阳，也可以适当的给这个居室通通风，就是开一下窗子。 元旦三天就天气就完全不一样、啊。 那元旦这三天的天气具体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昨天呢，北京市气象台呢对2016年元旦期间的天气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会商。专家们认为呢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到元旦三天假期期间，北京呢将再一次出现雾和阴霾的天气。这个基本规律呢是和过去的几次这个雾和霾的天气过程是一样的。白天呢是以霾为主，夜间转为轻雾或者是雾，不利户外活动。而且呢2号和3号的早晨，这个雾和阴霾天气有可能影响到周边高速公路的通行。请大家注意这个及时的了解有关的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并且呢注意谨慎驾驶和交通安全。那么从雾和阴霾发展的变化趋势来看，在最近这3-4天是逐渐的加重的。那么具体的说是今天傍晚这个空气中的污染物就开始积累了。南部地区呢会出现轻度霾，夜间呢大部地区这个能见度下降，转为这个轻雾天气。明天白天呢是全市是这个轻度到中度的霾，局部地区呢有重度霾。明天夜间转为大雾或者是比较浓的这个轻雾，最低能见度呢是在1公里左右。2号白天呢也是中度的霾，局地有重度霾。这个主要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重度霾。那么夜间呢再转为雾。3号白天也是有中度霾，局地有重度霾。3号晚上呢是转为雾。好在呢就是3号晚上转为雾以后呢，再往后呢就有弱的冷空气影响北京。所以呢3号夜间雾和阴霾天气呢有望得到缓解。是这样的。 看来这元旦三天啊，雾和霾会交替出现啊，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预防的准备。另外元旦期间啊，北京京城呢有几家冰场也都酝酿着开业啊，但是不知道这个气温情况如何啊，这几天气温情况请郭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这三天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度到5度之间。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4度，预报的这几天都是-4度。那么今天晚上是-6度，后边这三天呢都是-4度。看起来呢就是说这个气温，这个白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就是一个是-3到5，一个是-4，好像差不多平均气温是在0度左右。实际上呢可能会这个平均气温呢会比这个0度要低，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在-1度左右，就是平均气温。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的话来讲，它对这个冰雪运动呢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呢是白天的时间短，白天在零上，温度在零上的时间呢也就是8到9个小时。然后呢这个就是像这个上午9点半之前都是零下，然后下午6-7点钟之后呢又到了零下。这样的话就是白天这个零上的时间呢8-9个小时。那么零下的时间呢一直要这个有15到16个小时。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来讲呢有这个冰呢还不太容易消化，不太容易融化。所以呢对冰雪运动应该是还是比较有利的。 好，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啊，也提前祝您元旦快乐。谢谢郭工，再见。 谢谢。 是郭工应该保护一下自己哈，我听着嗓子好像都有点哑了。那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到-0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30到150，空气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呢风力不大，能见度还算可以。但是午后啊，本市扩散条件逐渐就转差了。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霾，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北京没有大风和降水的天气，虽然有雾霾天气，但是影响不会太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岩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王岩你好。 哎，主持人好。今天早高峰与以往同期相比呢，全市路网交通状况还是相对平稳的，基本都是常态拥堵路段。像环线方面的东西二三环南向北、七四环中段南向北以及北二环东西双向都是压力较大的路段，而平日早高峰比较容易出现拥堵情况的东四环南向北方向今天比较反常，目前只有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区车流量稍大，其他桥区行驶状况良好。高速方面呢，目前在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的进京方向受事故影响暂时无法通行，目前事故正在清理中，也请后车稍安勿躁。最后特别提示一下今天的晚高峰，预计今天呢从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10点，市区内的路网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尤其是各大商场、餐饮、娱乐商圈周边。从区域来看呢，东部城区的三里屯、工体周边、朝阳大悦城、国贸桥区、双井桥区、亮马桥周边，西部城区的公主坟、金源燕莎商圈，北部的城府路五道口、北四环四通桥区以及清河五彩城周边，南部的首迪大峡谷商圈，中心城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单新街口商圈。以上路段呢都是容易出现拥堵的路段，也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好，非常感谢王岩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者仁心。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不动啊！好，往上看。 他这个还是有些不正常的血管，激光还没有打到。 哦，你有消炎的眼药水吗？ 有 还带着呢。 带着了，我还没有打到呢。昨天晚上点的。 千万别一直点着。啊，咱们就是打针的那天点个5次6次，打完针的第二天点个3次就不再点了。抗生素是不能够长时间用的。 中午刚过，李小新大夫就从北大人民医院的手术台前匆匆赶到了位于昌平区的北大国际医院出诊。在他到来之前，候诊室里已经有好几位病人，不少都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作为北大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李小新从小在心底就有一个行医济世的梦想。 我出生在上海，就是文化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学校都关门了啊，所以我们天天在那看小说。屠格涅夫曾经写了一个父与子，这个父亲呢是个医生，那么这个小说的一开头就说有一个非常长的非常壮烈的一个送葬的队伍，就是父亲过世，送葬的人都能够多到了排出2英里，说明这个医生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场面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做一个医生是一个非常受人爱戴的职业。 有理想就要有行动，当时还不满20岁的李小新就通过自学，在插队的时候做了村里的乡村医生。 正好文化革命我们必须去插队，所以我就买了一本针灸大成，买了中专的一个解剖，还买了脉血舌诊，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的妈妈是个针灸医生，她呢就教会了我针灸，所以我插队的时候呢就做了3年赤脚医生。那么在这3年赤脚医生的这个时间里头呢，我是给村民用中药做针灸，我自己还种了3亩药田，这个种的是党参，每年把这个党参卖掉以后呢，有一点钱再买 这个抗生素啊，什么治胃的呀等等药吧，能够帮助当时的村里的解决一些最简单的疾病。 在为乡亲们扶危解困的同时，年轻的李小新并没有放弃学习，凭着自己的自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考取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大人民医院。 那当时医院里有这么几个空的位置，那就让我们挑嘛，所以我就挑了眼科。 为什么会挑眼科呢？ 眼科嘛，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务长就告诉我们，金眼科银外科，不愁吃穿妇产科。那金眼科呢，他用哪个字做金哈，用精确的精，就是因为眼球虽然小，但手术量极大，所以手术特别精，所以他有金眼科之称。 那也是1977年，从此李小新大夫便开始了他在眼病防治上的征程。随着1981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他又考取了研究生，第二年被派往德国学习。 那个医院在整个欧洲都非常非常有名气，在治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视网膜脱离这些眼底病方面非常非常有名，所以我呢就学了这个视网膜，学了眼底病回国的。我说的这些技术，比如说像激光啊，像这个视网膜手术啊，像这个玻璃体手术，当在中国视网膜手术基本差了有滞后了有20多年 啊， 接近30年的这个水平啊。那么玻璃体手术呢，在国内是零，所以这些还是显示出当时的差距，也刺激我能够在国外很好的学这些东西，回来开展工作。 4年之后，李小新学成归国，重新回到北大人民医院。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团队把当时仅有6张床、6名大夫的北大人民医院眼科，带成了如今名扬中外的眼科中心，并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早产儿视网膜手术，制定我国第一个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等等。由于他在眼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贡献，2012年，李小新当选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而这一殊荣，全世界只有70个人才有。殊不知，在这些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是他坚持不懈的创新与探索，是他对这项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 您的现在工作强度现在大概是怎样的？每个星期或者 因为我现在是在2个医院任职哈，除了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之外呢，还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任职，所以这么我的时间全满， 全满。每天您是几点上班？ 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7:50 啊， 很早很早，8点钟，可能有些人还正在上班路上呢 啊， 您都已经上班了。 这个我们差不多都是7:30到7:40就到。 那每天晚上几点能回去？ 差不多也是6点7点吧， 反正就是一天得12个小时扑在这边， 根本也不想多长时间 啊。一周是2次门诊， 对，2整天，然后2整天的手术。 2整天手术能做多少例？ 2整天的手术做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做11-12例， 10几例 啊，少的时候做5-6例。 而所有这些，他的同事无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在眼科已经快20年了，他没有休息一天，没有休过假。早上起来只要在病房，7点钟就到了，因为他要求我们这个8点钟病人都进手室，然后呢进手室以前术后的病人他需要检查嘛，所以我们眼科的大夫基本上也都是7点多就上班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永远就是10分钟就解决，所以他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按分钟计算的。比如说像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展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时候，李大夫总是就是孩子什么时候到他什么时候看，因为他在讲话，这种孩子救治是分分钟的事儿，可能你早1分钟，孩子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他会压缩他的时间，为了这个孩子。而且基本上他对病人确实是一个医德非常好的一个大夫，他都是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 同事所说的站在患者角度考虑，说的一点没错。采访那天，碰巧赶上了这样一幕。 今天那个 做了哈，今天 还没做。 他是一个当时全脉检查评估没有过，他得您开一个那个，您写了一个让他最终一个来，给他这本做，对，现在得开一个，您 不用挂诊断号，我们已经挂上去，可以退了，好，你去给我换个普通号，好，然后收到这个，我们就给你安排，我新生过来给你看诊， 好， 就是我们在这个医院里面来不知道可以挂普通号就可以看，因为我们在人民医院看过嘛，他介绍我们过这个医院呢， 他说我们因为在那边看过，直接在这里可以挂一个普通号，他跟我们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就不用挂专家号。但是我们已经提前挂了专家号，他就叫我们把专家号退了，挂一个普通号就可以了。挂专家号是300，普通号是5块。 我们就说这样的话能给你们省好多钱。 200多块钱吧。 一位年轻的护士也告诉我说，类似的情形他之前也见过几次。大黎大夫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面字符，上面写着爱与光明并存6个大字。黎大夫带给患者的不仅仅是光明，更有关怀和爱。30多年下来，李小新大夫已经累计成功完成2万余例手术，如今已经65岁的他依然坚守一线，为着他那最初的梦想。 你原来的理解可能你做一个好医生只是给病人看看病，现在的理解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好医生你必须理解病，你要想理解病你就要投入精力去学习去研究啊，去做各种各样的试验，去了解发病机制，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或通过临床试验找出一个合适的方法。所以一个医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手术匠啊，不是说我只会操作，他一定是要能够解决问题，要能够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同时去解决问题，才是一个好医生。 在这漫长的路上有太多期待，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心中向往的地方。 好，听完了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绿色生活好市民。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减脂和环保能不能搭上界呢？还真能。变废为宝可是小关街道高原街社区葛慧英阿姨的拿手本领。作为社区的形象大使，69岁的葛阿姨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热心社区和环保公益工作，带动身边的群众为社区建设做出突出的贡献。葛阿姨的剪纸作品除了漂亮美观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切合当时当地主题趋势。每逢节假日，葛阿姨都会剪出适合节日主题的作品，过年还会创作出许多漂亮的窗花，免费赠送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由于每一幅剪纸都是纯手工剪裁，而葛阿姨剪出的每一幅作品都精致美观，前来索要葛阿姨剪纸作品的人络绎不绝。于是每年过年，葛阿姨都是忙活了好一阵子，但是最后自己却落不着几幅。葛阿姨笑着说，几乎都送人了。除此之外，葛阿姨还和老伴儿一起践行着多项绿色公益行动，比如积极带动社区各单位一同做好垃圾分类回收等。也正因此，葛阿姨和老伴儿也曾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葛慧英说，我和老伴儿是把公益环保当作事业来做。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稿件由首都文明办提供。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啊，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天了，交管部门预计今天的晚高峰可能会提早到下午的几点钟呢？ 嗯， 答案就是下午4点钟开始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晚高峰了。恭喜手机136尾号9036。手机130尾号3033的这两位听众，每位获得了价值280元的话剧《爆笑夜现场》的演出票2张。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美哲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